称雷诺当时并非为楼市工作。泰晤士报行政总裁及总编辑等人形容雷诺离世是业界损失，对此感到震惊。同时表示雷诺对上一次为泰晤士报工作是2015年，他身上的乌克兰工作记者证是多年前签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28度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潮湿，沿岸有雾。明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微风。指望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31点，跌1022点，总成交金额223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3点，跌8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63点，跌383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1.8，跌36蚊；美团112.6，跌22.8；阿里巴巴80.9，跌9.9；恒生中国企业66.42，跌5.18。盈富基金19.8，跌1蚊；京东集团180蚊，跌31.2；港交所333.4，跌13.2；友邦保险77.55，跌3毫；快手60.2，跌8.95；药明生物44.9，跌8.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216，瑞士法郎8.372，澳元5.679，加元6.137，新西兰元5.321，欧元系8.5802，每百日元对港元6.6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2。日经平均指数报25307点，升145点。港金报18390蚊，比上日收市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6.7美元，卖出1968.2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青衣站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青衣站公共运输交汇处现在已经解封。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交通是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黄竹坑道因为道路工程，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介乎欣尖记大厦至到维他大厦一段的中线仍然是封闭。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2，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32。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现在用的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日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好简单，大家快点登记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大家打了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的沉重压力。 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他们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 轻症的病人咧，请大家咧继续留意翻自己的身体状况啦。食完退烧药之后，仍然持续发烧两日以上，或者出现低温症、抽筋啊，或者呼吸困难、心口痛啊，或者个肚系绞住咁痛，一啲孕妇觉得胎动系减少咗，或者真系连续系咁食唔到嘢，系咁呕嘅咧，系要去急症室度求医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一对新的组合可以介绍给你听，他们的名字叫做 Happy Has Nani Yori， 他们是一对非常贴地的摇滚乐队，由主音赤帆领导，加上吉他主音、低音吉他和鼓手。乐队在2016年8月成立之后，通过多次音乐节上面亮相而得到不少的人气。疫情期间 ，Happy Has Nani Yori 亦都透过社交网站同好多嘅音乐人同埋乐迷互动，大受大家喜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Happy Has Nani Yori， 响尾蛇你啦！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歌曲名字叫做《响尾蛇你》啦。佢哋系嚟自日本嘅 Happy Has Nani Yori， 我咪啲大阿达咪啲 Nani Yori。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14号星期一，骚动音乐，你好啊！ 你琴晚好嘛？ 我琴晚好好啊，好开心啊，完全系一觉瞓天光啊！你点 啊？你嗰啲钟数正常未瞓觉噶嘛？ 未啊，我谂应该今日全世界都会讲啦。咁我觉得喺我哋讲重要题目之前，都系咁依讲下啦，少少啦， 几句啦， 潮流啦，讲少。我系完全唔知道系。我收到好多人 message 问我 feel 唔 feel 到，跟住我话冇喎，我嗰刻可能因为我执紧房啦，咁跟住有种感觉就系、 是、你间房冇聊咩嗰下，即系 唔系啊，我本身 啲书柜啊嗰啲， 就系因为佢冇咯。第一，第二就系我应该执到好热，个人咧出晒汗，晕晕地咧，所以可能佢摇咗，我以为系纯粹我自己晕啦、 哦。 然后再加上出边我系有听到一啲好似工程嘅声，因为有时你知。我屋企對出嗰度係繞道咧，夜晚有時佢會有啲路面工程，即係就會鋪嗰啲立青，有部好嘈嗰機喺度。 哦，明。所以嗰一下就覺得係嗰一部機啦。 我印象中尋晚係好似 聽到，因為我嗰時電視就播緊 NBA， 跟住喺房裏面執緊房嘅，攤曬啲嘢出嚟，好亂咁。咁所以啲嘢又冇好明顯嘅整白啊，所以我係唔懷疑啊。直到人哋 send message 嚟問我，跟住 有啲人就話咩？哇！我啱啱好似撞鬼喎、啊，咁即係啲頭搖得好勁。 我都聽到呢、這、一個最多人講啦，話喂我屋企撞鬼。 係啊，因為冇人 expect 過嗰種搖係真係。地震即系最多人，我谂嘅 feedback 就系以为系撞鬼咯， 系系 集体撞鬼咯。 我想讲嗰样嘢就系咧，因为我屋企本身养开猫啦，咁所以基本上咧，佢哋我反而系察觉唔到佢哋有咩好大嘅反应嘅。咁但系有啲朋友仔话佢哋屋企嘅小动物系。个反应会大啲嘅，咁可能因为我个区个嗰个体感唔系话真系好强啦，咁所以去到嗰下，其实我都已经系啱啱瞓落床，我谂系啱啱我瞓着嘅啫，嗰阵时系两点半嘅时候，咁然后今朝啲人话地震嘅时候，我都未系好知道发生咩事，我谂翻起琴晚好似两点半嘅时候扎一扎醒，我以为系我啲猫。擒一擒我张床咁样嘅感觉，咁跟住之后就冇咗件事，就继续瞓觉，所以我相对上系比较平安啲嘅。 哦，我知道分别系咩啦， 系咩啊？ 就系有养宠物同冇养宠物嘅分别。 系， 当你有养宠物张床摇咧，你就可以赖落去我啲宠物喐啫。但系当你冇养宠物张床都喐咧，咁你唔知系边个 灵异嘅事件发生， 咁你就只能够摆落去灵异嗰个 angle 啦。咁啊， 系的，而且确系因为好多时候有啲乜嘢我都会赖屋企啲小动物噶。即系打烂嘢也好，唔知乜嘢都好，都系会赖落去，一定系佢哋曳啦咁样。 咁所以冇得赖佢哋啊。 系啊，冇赖佢哋嘅。琴日都因为唔系好大嘅感觉，咁啊，所以今朝系起身见到大家讲得好开心嘅时候，先谂住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啲咁有趣嘅事情嘅。有啲朋友系的而且确话嗰一下咧，系同屋企只猫对望嘅一下，即系大家都应该嗰个感受系好强烈嘅咁样样。 系啊，所以咁啊，佢冇乜咁，我谂应该系可能大家都冇预计过啫。 系啊，咁啊， 冇预计过会有咁嘅事发生。 最紧要大家都平安啦，咁啊，所以喺呢个时候咧，都有一个嘅紧要嘅通知要同大家讲嘅。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啊，今日屯门蝴蝶村蝶舞楼、观塘顺利村利富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序下楼检测。咁另外咧，今日黄大仙竹园南村荣源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嘅。 系啦，上次我哋都 announce 埋我哋节目嘅安排咧，今日特别原因，咁我哋呢个狮子山好音乐就唔会喺。即系六点半嗰度播出啦， 系啦，会顺延一个星期，去下个礼拜嘅六点半先再翻嚟嘅呢个狮子山下好音乐。 系啦，咁我所以今日礼拜一就有半个钟出嚟啦，咁我哋都有倾过，喂，咁我哋做啲咩好咧？咁其实有一样嘢，我想试好耐嘅，就系、是、即系唔系啲乜好特别嘅咧，但系你礼拜一你咪有自己嘅 topic 做《奔神 Monday Blues》嘅，咁跟住我礼拜五其实我 EM 都系自己拣一啲主题。跟住就砌歌整 DJ set 咁喎。咁有陣時我見你禮拜一嗰啲題呢，其實我係好有時好想喺禮拜五嗰度做一個呼應。但係點解一路都最後冇出現呢件事，就係因為首先未必所有題都呼應到啦。第二就係因為隔咗好耐啦。其實我同人講我呼應返禮拜一咁冇意思啦，都唔係即隔咁遠嘅嘢。咁所以今次就有半個鐘頭多咗出嚟，我就突然之間覺得喂不如就試下啦，即係你頭半個鐘，即係你六點至六點半嘅 Monday Blues 嗰啲嘢，同我六點半至七點嘅應該係可以 貫穿 有關聯嘅， 耶耶耶， 到嘅，我覺得咁好似幾有趣、幾過癮咯，變相嗰個主題。 所以今個 weekend 我哋已經提早叫做通咗水俾對方啦。就係揀咗，即係已經定立咗一個題目去俾大家互相準備，即係我有我嘅《奔神 Monday Blues》去準備自己嘅 playlist on 一個題目，咁你就跟住我呢個題目去準備你嘅特備環節啦 ，EDM Monday 啦，咁樣 係啊，要改唔可以叫 Friday Mix， 叫 Monday Mix 啊？ 係啦，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好玩嘅，因為之前一路都未試過，但係同時間又好想去試下咁樣做。我都為咗 件事出嚟可以大家会舒服啲，我都揀咗一个题目，可以我都可以预告一下，想大家期待一下，就係、是、因为今日我会揀咗一啲80年代嘅 dance pop 啊 synth pop 嘅作品。咁我諗呢样嘢比较容易同一啲EDM 嘅音乐可以做到一个串联啦，因为节拍上啊，或者可能喺一啲 synth 嘅运用上会比较容易 connect 到啦。咁所以今日六点打后呢粒钟，我觉得系应该会几紧密。虽然我未听到你嗰半粒钟系拣咗啲咩歌， 因为咧平时如果喺直播室里边做嘅话咧，咁一路播啲歌嘅时候就可以一路边播边讲啦，即系讲下即系呢一个可能 genre 一个音乐类型，或者即系拣呢啲歌介绍一啲做歌嘅朋友啦。咁因为今日唔喺公司咁。盡量揀一啲歌咧，都係有人唱多啲嘅。咁如果就等大家聽得舒服啲，同埋就我覺得頭鼓我都可以講少少，因為我諗緊點樣接你，即係接你呢個題咧，我都諗咗一段時間，同埋揾咗一啲資料要 research。因為你係80年代嘅 dance pop 啦，係。咁但係因為80年代同即係電子有關嘅嘢，其實好多出現咗嗰段時間，因為出現咗嗰啲 drum machine 咧， 即係啲 808鼓機嗰啲啦，係 啦，即係都係一個最其中一個好劃時代嘅創嘅 product 啦。咁本身諗啊，一係咧就玩一下啲即係最 classic 嘅 house， 因為 house 都係80年代。嗰陣時間出嚟啦，因為其實70年代嗰啲其實係 disco 嚟㗎嘛。 係啊係啊，冇錯。 跟住 disco 俾人冚咗檔之後冇曬啦。即係我記得之前好似節目都有講過，有一個一個好重要嘅事件，就係、是、一場我唔記得係咪棒球比賽定係美式足球比賽，棒球比賽嘅中場有個 DJ 攞曬個 disco 嗰啲出嚟燒咗佢嘛。 嚇！ 係啊，有一個咁樣好經典嘅叫做唔知咩 disco。我唔记得咗，1969定1979年嘅时候咁。 即系嗰阵时就系一个运动去掀起另一个风潮，所以佢咁样做系嘛？ 系啊，因为再 recap 翻少少，就嗰个 DJ 就系佢哋喺美国嗰边好，佢哋好中意嗰啲 rock 嘢啊，佢啲 rock 嘢系叫做所谓正气一啲啊。咁啊 ，disco 嗰阵时风行咗之后咧，就俾人觉得 disco 好似系邪气啲，因为首先佢可能嗰啲 event 會聚集咗好多嘅人喺度，咁你就咩黃賭毒嗰啲好自然會出現啦。第二就係因為佢 market 好好賣得好好，所以令到 disco 嗰個 trend 係勁過 rock， 即係冚過咗本身佢哋咁多年嚟美國人鍾意嘅 rock。 冇錯，冇錯，冇錯。 係啦，咁所以咁嘅 disco 咁樣出現咗，特別嗰個點解有個叫 D 嗰個 DJ 行出嚟搞壇咁嘅，就因為佢嘅工作亦都係受到影響。即係佢播開 rock 嘅，跟住全部即係可能公司叫佢就話你唔好播嗰啲啦， 播 disco 嘢啦， 咁啊冇一份工定乜嘢咁，跟住就嬲啦，嬲啊，咁跟住咪。咁係咁係搞壇咁嘅嘢，就呼喚所有反 disco 嘅人，就將啲 disco 點攞去燒咗佢咁。咁所以 disco 就沉寂咗嘅。咁亦都好多 media 嘅渲染之下啦，亦都講落係啊 disco 即係年輕人可能去啲 disco 咧 叫做唔好啊咁樣啦，壞印象啦咁。咁所以 disco 冚咗之後，去到80年代就係 house 慢慢出現翻。就係、是、啦。咁我就喺度諗好唔好玩 house 咧咁。跟住但係我又醒起之前我哋做訪問咧有一個。範圍又未點樣掂過啊！嗰啲 terms 就大家聽過嗰啲，即係 synth pop 啦， 係啊 ，synth wave 啦， 係啊， 呢啲啊，咁我就開始向呢個方向 research 咯。 咦，等陣先，我有啊，因為咧，我要講啦，就係、是、因為咧，其實我講緊80年代嘅一啲 dance pop， 其中一個好大嘅範疇就係一啲 synth pop 類型嘅作品，一陣都會聽到啦。咁其實同時間，我哋頭先提起過嘅 synth wave 咧，其實 synth wave 咧，我都有諗過好唔好擺啲落去，但係因為佢真係唔係一個叫做，佢係一個比較後期嘅產物嚟嘅。其實 synth wave 咧係一個可以話係復刻翻80年代 synth pop 嗰一個嘅浪潮，咁所以咧就有咗而家比較新少少嘅一啲電子嘅作品，你聽落去有少少好似 synth pop 味，但係又唔係完全咁復古嗰一種咧，就係 synth wave 啦。因為 synth pop 咧會聽到其實比較少一啲嘅，佢係用電子 去模擬咗好多樂器嘅聲嘅。咁但係 synthwave 咧，可能係又再唔同啲，就係、是、再我點樣形容就係再天花龍鳳啲，啲嘢可能係冇 synthpop 咁樣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咁樣去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咧，我今日嗰個 playlist 咧，全部都係出自八十年代嘅作品，所以全部都係 synthpop 嚟嘅。咁 synthwave 我唔知道你會唔會掂多啲啦？ 因為我即係成日你聽啲人講，唉、哎，有啲 genre 什麼分得咁細啊，或者分嚟做乜啦、啊、咁。但我覺得佢有時你需要識得分嗰啲 keywords 代表緊啲乜嘢咧，去方便你去揾歌啊。 嗯嗯， 即係先 pop 同埋先 wave， 即係你啱啱講已經兩樣嘢啦。咁所以我尋日去揾歌 research 嘅時候，都要好搞清楚嗰個 logic。係咁跟住，除咗頭先你講可能即係個音樂上面嘅分別之外咧，即係先 pop 同先 wave 聽落去好似好相近，好容易混淆。最緊要嘅一樣嘢，我睇過好多嘅文章講就係佢哋出現嘅時期，好似你啱啱咁講。即係如果真係真真正正由七十年代尾，你當Kraftwerk 即係德國嗰對好出名嘅synthpop 嘅一對組合開始嗰度計，七十年代去到八十年代就越嚟越多 synthpop 嘅出現，就真真正正係喺即係七八十年代嗰段好風行嘅時間， 冇錯， 係嗰陣出現嗰啲咧就會叫佢做 synthpop 啦。而 synthwave 出現嘅時間咧，即係千禧年代啦，佢哋個目的係。佢哋係其中一樣嘢，就係佢哋好想去做復古，即係而家做翻以前嘅、那個概念，就好似而家你會聽到我哋廣東歌好多人做翻啲好似 City Pop 嗰段時期嘅歌，即係而家模仿翻當時，但係佢唔係真係出現於當時。咁先 Wave 就係一樣咁樣嘅嘢啦，而先 Pop 就真係原裝正版嘅嗰種初代咯。先 Wave 已經係經歷咗好多之後，可能嗰啲人係冇經歷過八十年代嗰時未出世，但係佢大個咗之後受八十年代好多嘅 文化影 響，係啊， 即係嗰啲星球大戰啊嗰啲啊， 係啦、啊，跟住你玩嗰啲 Game Boy 嗰陣時嗰啲咧， 賽車 game 啊，即係好 Cyberpunk， 而家大家所謂嘅 Cyberpunk， 例如嗰啲什麼銀翼殺手嗰啲電影咧，其實全部都係八十年代嘅 culture 走出嚟之後咧，就引申咗嗰種好似好有未來感嘅一啲音樂咧，叮叮噹噹咁樣咧，就係、是、呢種 synthwave。所以頭先點解我會講話 synthwave 除咗係一種音樂嘅形態之外，其實佢係整個一個文化嚟嘅，即係佢包括埋一啲視覺上嘅嘢，都係一整體成個包裝都復刻翻八十年代嘅一個感覺咧，就係、是、一種 synthwave 啦。 係，同埋佢裏邊有一個好得意嘅 terms， 好重要。除咗頭先出現嘅年期之外咧，就嗰個概念啊，即係 synthwave 佢哋好講嘅就叫 retro futuristic。 係。 retro futuristic 嘅意思即係 retro 啦，同埋 futuristic 即係又要復古， 但 係 又有未來感。 係啦，即係其實佢哋係。想即系，假如我生于依家个年代，我想尝试将我嘅思维跳翻去八十年代 stage one， 跳翻八十年代就系复古啦。 嗯， 但系八十年代其实好多时候大家都会去foresee未来噶嘛，你 back to the future 嗰啲戏咪就 系 咯。 系。 咁呢个就是个 futuristic， 所以 retro futuristic 就系你翻翻去以前去代入翻当时嘅人去睇未来啦。咁当然咧，嗰种睇法或者嗰种嘅 retro futuristic， 其实当年嘅人睇。可能真係冇出現過，因為我哋已經身處於佢哋所睇嘅未來啦嘛。 嗯嗯， 所以我哋所睇嘅未來嘅嘢係同佢哋有機會唔同咯。咁所以有陣時你會見嗰啲synthwave 嘢咧，你見啲可能 graphic 啊、video 等等，佢翻去嗰陣時都好，佢哋嗰啲音樂你一聽係好扮翻以前，但係佢可能畫面上嘅可以有機會是新啲嘅。 冇錯， 係啊，所以。 畫面上會成日楞到一啲太空啊、機械人啊咁樣呢類型嘅題材啦。咁但係我覺得無論講幾多都好咧，聽係最實際嘅。其實而家好多嘅樂壇上嘅音樂人都做緊呢類型嘅作品，例如呢一首都係。 笑容含糖分，但是有点矮，仍然被打 了自制，期待初恋的感觉太空虚，沉默是寂寞的伴侣，曾幻想一天触碰你身躯，全入尽在皮窝吹醉，心里面的秘密只得我知道吗？ You are my fantasy, I am your man lady。 神情呆滞，愿望你一世，外貌仿佛梁朝伟，惦你的心肺，你眼神上传递，俗是我的攻势，时常用指尖督我面颊，已经思想已在曳，期待初恋的感觉太空虚，沉默是寂寞的伴侣，触碰你身躯，全日浸在皮窝沉醉，心里面的秘密，多想你知道吧。You are my fantasy, I am your man lady。 听过有193嘅再次 Puppy Love， 期待一阵六点钟之后我哋 playlist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6,90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2,040宗是经核酸检测的阳性个案，14,868宗是快速抗原检测呈报阳性的个案，全部都是本地感染。第五波疫情累计确诊个案增加至超过72,000宗，至今已经有270间残疾人士院舍和752间长者院舍出现一宗或以上的感染个案，分别占院舍数目的80%和90%。医管局表示，截至凌晨的过去24小时，有249名新冠病人在公立医院死亡，年龄由39岁至105岁，包括一名有癌症扩散的39岁病人，以及一名有遗传性铁质新陈代谢问题的40岁病人。另外有37宗死亡个案是滞后公布数字。政府围封多座大厦强制检测，包括观塘顺利村、利富楼、观塘顺天村天池楼和天琴楼、深水埗苏屋村剑兰楼、深水埗富昌村富良楼、黄大仙竹园南村荣源楼以及屯门蝴蝶村蝶舞楼。受检人士需于今晚9:00前或10:00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明天上午大约11:00或下午约1:00完成行动。由于有关大厦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查呈阳性，怀疑大厦内有隐形患者。政府宣布惩教署副处长王国兴将于本月24日出任惩教署署长，接替退休的胡英明。消防署副处长杨恩健将于本月26日出任消防署署长，接替退休的梁伟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王国兴和杨恩健均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同时拥有丰富的部门运作经验，深信他们能够带领部门面对挑战，包括应对严峻的第五波疫情。吉林省过去两日分别新增1412宗和895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个案，为减少跨省跨市流动带来疫情外溢和传播，今日起禁止省内人员，特别是长春、吉林两市的人跨省跨市州流动。

喂，斌臣，对你嚟讲咧，白色情人节系咩一回事呢？ 话讲起白色情人节，细个系好有幻想嘅，因为细个嘅时候听人讲咧，就系二月十四情人节就系女仔向男仔表白，咁如果男仔有意思，三月十四号就要回礼噶啦噃。 我爱阅读要待续的一篇小说，因主角与主角会于说的偶遇，那对白是数十字，感觉如情诗，有着明月画暗月，世上的一对灵魂伴侣，天生一对，天意允许，无恋爱诗句激发想象的乐趣。我幻想一个灵魂伴侣，没有差距，只要目光配合了焦距，大希冀的眼神极陶醉。我爱做梦，这活动可躲于一处，不需要去解说我的美梦。实与现实怎领略情书，我愿意自足幼稚，地线去幻想一个灵魂伴侣，天生一对，经我允许，那恋爱诗句激发想象醉，爱情构想，暗藏对白侣，暗藏眼眸里怎被散去？我幻想一个灵魂伴侣，童话里漫画里，如果有吹嘘。 所以呢，喺读书嘅时候，每次到呢个二月十四同三月十四，我就觉得好刺激嘅，因为好期待，咦，会唔会就係一个搵苏眉嘅好机会呢？听过有姚卓菲 的小片集及圣旨 灵魂伴侣， 我过声即使不可说类似，多感恩有幸手牵手放肆，矛盾与了解之间彼此靠倚，从前常自怜屈屈不得志，你张开手给我救生衣，让我的人生多点宽恕，多一点意义，从此天天似昨天，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玫瑰 挣扎是信心透支。In times of loneliness, that's when I can see。多感激你没疑心的爱意。You gave me all the trust that's needed in me。从前从自怜屈屈不得志。你的声音使我再开始度过七年的高低起跌。很多小故事从此天天似初见，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回归开端那一面，看你天真的一面，爱你每一秒，爱你每一天，源自第一秒。 一秒在这个故事当中呢，直至到我去到高中的时候第一次收到朱古力，那一下心脏是停止跳动。 明静时等等等你告知，这几天都要相见，可否请你快点，无非想要你为最后或最后吗？逐只字逐句话解吗？像冷酷但炽热之吗？我不需要浪漫地送花。I like being yours, I like being yours。请你逐次逐次留意吧。及时通知，这里上演某一出戏剧主线，不需刻意发展，仍很想与你串成一线。面对面绵断绵绝，重要是没意义靠边算。喂，快问我有没有想跳，一听到了已证实爱恋。 just be yours。 张文莎刹那的。当然啦，当年我年少无知，唔知点反应啦，加上个对象又唔系我中意，点样算呢？ 反反复复共你既远且近，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算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 You kiss me so sweetly， 慢慢了解，然后就会中意上对方。 24 hours 未能分离，地震雪崩都不失去退避。仰望太久，我太想逃进爱给你，想一起踏过千里。You kiss me so sweetly。 色浪漫， 我仿佛又写交上来，用装笑逃避和忍耐，看不清那位真心对待，别全麻痹麻痹麻痹，够装近皮开始进水，双眼似有焦虑。 It's okay, you tell me that everything okay。 想喝酒，但家里剩一杯，还茶解了毒也没变化，我说你不到原则。讲到宵夜，也许后 I care 想喝酒，但家里剩一杯凉茶，戒了毒也没变化，我是你不多。 张天永，《Fallen for You》喺嗰个小鹿乱撞嘅心情，经过咗一个月，去到3月14日，我连朱古力都买定，谂住回礼嘅时候，对唔住，当嗰一下我先发现，原来2月14日啲朱古力个个都有份收嘅。 Every day.其实都想找你，无奈我能力细，没太多彩蛋给你。成大爱就要分，如明星的配备，有四对人陪你，轮流厚待你。若你去撇请约他，若要买衫裤换我，何来情敌平日又一起唱 K， 我正式通知你 Monday 由他讨好你 Tuesday 换一位贺你，我是你礼拜几几多只船仍共你一起 Wednesday 又小心削你 Thursday 留返俾小四，边个喺身地谁也配合占你才与几个他分你。 找几个人平日去加班爱你， 你， 地仔亲亲你， 谁一生要一点你， 从一九三你， 能巧亦值得的你， 又可以处理， 爱着你，但我没有自肥。 科技指数重挫超过11%。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28度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潮湿和沿岸有雾，明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微风，指望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狮子山隧道而家沙田出九龙和九龙去沙田方向都是分别多车的。沙田去九龙龙尾就过了世界花园的了。而去沙田方向窝打路道的龙尾就排到油站。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路面方面呢，而家九龙区渡船街天桥近住骏发花园一带比较多车嘅，去加士居道方向嘅，咁龙尾去到果栏㗎啦。渡船街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带多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繁忙嘅，龙尾喺芜湖街附近。而龙翔道去荃湾黄大仙中心段就多车嘅，慢车个龙尾就近住钻石山。咁至于一啲临时工程方面咧，提下大家啦。就系呢个新界马料水嘅创新路咧，就仲系有工程嘅。创新路来往方向介乎生物资讯中心至到能源大厦二座嗰段部分行车线咧，仍然系有封路措施。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Hello， 大家好，我杨祖儿。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国剧830呈现讲述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巡回检察组 郑瑞话自己用警棍打了沈广军两下，但是这样冇可能会造成咁严重的骨折，所以罗欣然就建议武强看一下监控录像，但是硬盘就是打不开，究竟当中有什么秘密？ 国剧830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运动无限 slash 人生。 跆拳道呢，你会见到呢比较常见的项目嘅都是搏击为主，而我哋嘅搏击通常都是踢脚多嘅。 佢是 CIBS 广播人空手道运动员 Cyrus。 疫情下的我们。 咁我广东话都喺屋企学翻嚟嘅，即系我爸爸妈妈都会识讲广东话，佢哋一企讲广东话噶，同我哋食中菜噶。 佢系 CIBS 广播人，在讲少数族裔阿龙。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到拥抱，送到拥抱。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嚟到三月十四号嘅奔神 Monday Blues。今日安排好特別，六點半之後咧會有波城，有佢嘅特別環節 EDM Monday Mix 啊。頭先預告咗噶啦，今日奔騰 Monday Blues 會為大家帶嚟一啲八十年代嘅 dance pop 作品，咁當代最有代表性係呢一首啊。 嘅网络迷因，好多嘅朋友仔都称佢为 Rick Roll 啊。 首先为大家送上有呢一首1987年嘅作品 Rick Astley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跟住呢个 beat 继续有落嚟一连串嘅 synth pop 作品。有1986年的作品 Patty Ryan You're My Love You're My Lif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当年的一些 dance pop 作品呢，个尾很喜欢 fade out 的，因为当然除了 fade out 是他们其中一个特色之外，他们一些用电子音乐制成的 riff 虽然不停重重复复，但的确非常之洗脑。 就好似你嘅前奏咁，真系当代好多电影音乐都会用到。有阿哈嘅 Take on Me， 啱啱呢首嘅 Take on Me 咧，即系成为咗现代 pop culture 其中好重要一环啦。例如喺呢一个嘅 Bumblebee 啦，仲有 Deadpool 2啦，仲有无数咁多嘅剧集都系用过佢呢一首嘅作品。 再次是一个非欧美，有 CC Catch 的 Big Time。最后这首作品影响了很多个年代，亦都是 Post Disco 的年代当中非常之重要的一首作品，是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如果要讲到 dance pop 咧，佢亦都系有数之不尽咁多首嘅作品，而呢首亦都好有代表性。新闻之前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期待一下六点半之后歌城会带嚟咩歌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 本港新增26,90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2,040宗是经核酸检测的阳性个案，14,868宗是快速抗原检测呈报阳性的个案，全部都是本地感染。第五波疫情累计确诊个案增至超过72万宗。至今已經有270間殘疾人士院舍和752間長者院舍出現一宗或以上感染個案，分別佔院舍數目的80%和90%。醫管局表示，截至凌晨的過去24小時有249名新冠病人在公立醫院死亡。天文台表示，凌晨2:29，中国东南部近岸卫东对开水域发生一次4.1级地震。有市民表示，地震发生的时候，家中睡床和座椅震动，正在睡觉的宠物亦都被惊醒。天文台破纪录收到过万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震动。高级科学主任林正之表示，今次地震烈度是第四度，强度不算高，对建筑物结构不会构成影响。地震后监测到的辐射水平并无异样。深圳昨日新增75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以及11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当局因此决定由今日起至星期日全市开展三轮全员核酸检测，除了保障城市运行和供港物资货运的交通之外，全市公共交通停运，社区实行封闭式管理。东莞市当局于凌晨宣布，今日起一连7日暂停所有非必要流动，商业原则上居家办公、建筑工地一律暂停施工。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潮湿同埋沿岸有雾，明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微风。指望随后2-3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沙田路去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的支路有意外，现在近住御龙山一段有少少挤塞，经过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和小心。就在沙田路落去大埔公路上水方向的支路有意外，近住御龙山一段现在有少少挤塞。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茂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的交通比较繁忙的，龙尾在世界花园，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就排到近油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龙日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考下你，疫苗通行证会分三个阶段进行，系边三个呢？

剛才他播的那些就真真正正處於80年代出現的 dance pop 啦。但其實亦都有一些歌是模仿返80年代咁千禧年之後有一班音樂人所創造出嚟嘅一個 genre 叫做 Synthwave。 Once a case and half a plan.